点就到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6度，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开始增多，夜间天气比较阴沉，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不过今天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天气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台高速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听着这个电乐，仿佛大帅一直在自己身边。 这个效果也不错。 对对，特别大帅吧。 啊，特别二吧。 我可没说，人家是酷 酷。 对 哦， 什么呀你这。 对对对对对， 有点二，我跟你说你暴露了，你这怎么办？肯定有人周一有听众朋友会汇报的啊， 是吧？ 各位别忘了不要汇报啊！ 你们把这段全给我瞄掉啊！ 瞄掉，瞄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我静音了， 那很危险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啊！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让您提前下班了，突然让您提前下班， 突然下班了， 您怎么想？会做点什么 啊？ 对不对？ 你以后不要突然问我话题，我告诉你，我心情紧张。 哦、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好嘞，咱们继续说说这事儿哈。 对， 来看看啊，波波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 嗯， 我是超市管理员、库房管理员，我要是能早下班，肯定是整理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呀，争取第二天继续早下班。哎，这样一来，我总有一天可以多休息一天哦，就跟那滚雪球的，越滚越多，越滚越大，越滚这个时间越长，结果我滚了一星期之后，我就可以单休息一天。这事儿不错，是不是？ 这个 这算吧， 提前把自己累坏了呀。 不会，关键是你们单位能不能允许你这样滚，滚雪球？ 往哪滚？ 就是自己每天，比如说 单位一生气，你继续滚吧， 轴吧， 轴 吧，轴吧。 这不能单盘算自己，因为他工作是个配合，对吧？您在这儿算的挺好，别人的活都歇了，一会儿您 对您不干了， 对不对 啊？ 这就是每个人都是重要一环呀、啊。 对，岗在人在呀、啊，你不能说人不在， 岗在人在。好，就是要有这种气势， 对 啊， 嗯。 各位来跟我们说，如果突然提前下班，高磊都说出这种岗在人在， 嘿，这有气势劲儿。 岗不在我也得在呀、 啊。对呀、啊。 这个大家都说上自己的职业是什么， 是是是， 我们这儿瞎猜也不好， 嗯， 对不对？1970说，王一高雷早上好，我早起了，都听完整段的上元主持的相声节目了， 哦， 叫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 对，空中笑林啊。如果早下班呢，我会回家睡觉，或者两三好友小酌一下， 哦、 啊， 可以，挺好。哎呦呵， 开水有点烫。 好嘛，您这是小酌开水，您哪怕加点茶叶沫也行啊、 哦、天 我就爱喝高沫。 哎呦好嘞，高碎是 吧，对，高碎 高沫 说的口误口误。 朱珍辉说，我是做生鲜配送的，一年366天不间断，或、 哦哦、 怎么多出一天呢， 嗯， 每天凌晨3点装车，6点之前送到销售店铺。那咱北京市各个区县都得提供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的宗旨是物美价廉，新鲜准时。 嘿， 主持人你尽情发挥吧， 我们没有什么余地发挥、 我们真不敢发挥，只有致敬。 对， 只有致敬，就是 辛苦。 咱们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这不是离我都跟自来水的，这不一开开就得来吗？ 对呀、啊、选啥啥都有， 自来、嗯、哪儿想到其实是有很多人在背后忙活。 是啊， 所以你知道日本有一个漫画家特有意思、 啊、 他就是说把这些东西都拟人化了， 嗯， 说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真人在忙活的话、 啊， 他那个好多就看那自来水管里边是有好多小人在那端脸盆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比喻嘛、 啊、对， 真的是有人在做这些工作。 对， 对， 对啊，其实我们上早直播真的，我也是早夜里3点我就起的呀。 你有病啊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3点起来干嘛呀？ 就是 你告诉我起夜不算 那就除了企业也没什么别的可干了。 那你这就是有病，你还就得看我跟你说， 轻微就说了，那天周一 啊， 我急着忙慌上班，我堵路上了，我迟到了呀。 嗯， 就我们领导、 哎、甭去 急着白脸呢，我给我一通狠批。 哦， 我这不就积极承认错误吗？ 嗯， 该正式上班了。另外一同事发现我本来是休假的。 哦， 好吧，领导一顿骂，带个下夜班的同事，我继续开车回家。你这算不算早下班啊？ 领导迟到了骂你，怎么你今天休息？ 他应该是放年假，他结果来自己上班来着、 哦、领导一生气又数了他一顿。 对， 其实这说明这领导啊，不是说当然脾气上可能是有一点急躁 啊、 嗯、但说明这人不错。 哦， 因为你迟到的人可能数了。 哦，对，是这事儿。 你不该来说你干什么你 啊，扰乱我们公司秩序。 是吗？这我 涣散人心。人家没有休假的看着你干嘛呢？晃了晃灯 上班来了。 来上班啊。哦， 反正就是领导其实还是很珍惜您、 哦、 很需要您的、 哦、 就是这意思。该歇歇，该忙的你也别不来。 是是是。 嗯，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这就是我提前下班想做的事情。 什么呀？ 好像做一桌大餐。 哎呦呵，看见了，嘿， 大海螺， 哇、哦，鸡蛋饼， 小虫子，不是小虫子， 小虫 子，啊、小螺丝， 我天呀， 不是鸡蛋饼，应该是那个蚵仔煎那种感觉， 蚵仔， 对， 这不就是鸡蛋饼吗？差不多吧， 肚拌白菜丝啊，最后看见素菜了， 这是， 哎，你怎么看这图跟我的方向都不一样啊，高磊？ 差，对，你告诉你，我这个人歪的图它也是歪的，你知道吗？ 老枕了这电脑。今天说说提前下班。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哪天能不能了解这个？就比如说，女同胞不能理解男同胞买什么，男同胞不能理解女同胞买什么， 可以。 或者说在商场的行为，比如男同胞不能理解女同胞，是个店就进去把东西都撵一遍。哎，这个要不要？反正都 对，什么都不落。我们有朋友就叫什么不落嘛，就每一项他都得试一下， 嗯， 穿一下，哎，两个项，怎么样？脱了吧。 哦哦，他不买， 不买、 哦， 绝对不买，他才不掏钱呢。 女同胞啊，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41说了时差呀，我为什么这会儿新早起啊？跟美国或者欧洲视频会议嘛。 哦呦，您是高管呀，对吧？怎么也得是个 COO。 什么 O？C 呀、啊。 什么叫 COO 啊 ？COO， 反正也是个头，我知道。 我天哪，不知道您就往出拽呀、啊？ 不知道具体管 CEO 是首席执行官， 对 COO， 反正我也经常听他们说。 CFO 好像是财政 ，CFO 不就是 UF？ 那是 UF 哦 ，UF， 那是首席财务，是这不是叫首席财务？财务总监 哦 ，COO， 哎呀， 大家谁知道、 这个、就 OK 的意思呗，反正就是 就抠 啊，不是啊，不是这意思。 哟，这应该放在财务上哈， 啊、 嗯，得 抠点省着点。 嗯，咱们俩这水平就好好别做生意了， 就别跟你捣乱。 那您够辛苦的，跟美国和欧洲视频会议是吧？ 对， 他们都好好学中国话。怎么了？ 难，太难了。 应该这样。 对对对对 啊。再来这个 魔草儿说了， 嗯， 被通知提前下班，那我得赶紧关电脑，我得收拾桌子、洗杯子、抹溜回家，千万别耽误。万一领导反悔，那就晚了呀。 嗯， 我赶紧出了门奔超市买点好吃的，我回家庆祝一下去。 嗯，真不错，回家庆祝一下。 哎呦呵， 王鹏程说今天天气这么好，你们夸天气了吗？ 啊， 公司十周年了，我今天突然下班了，和几个创始人一起重走一下青春长征路。今天突然下班了， 什么意思？就是您一直 你的公司你不干了？ 不是，就是一直他就没下过班，这段时间就住公司了，这么辛苦 一下长征青春长征路，难道是又重新创业了？ 哦，求祝福，还真没准儿。 前两天见着没说呀？ 那您再给我们发一条。 对对对对，王鹏程，你再给我们说一条啊！ 人生几步就说了， 嗯 ，COO 啊是首席运营官， 有什么区别？好，谢谢那个 Carrie 和人生几步，哦，你们都特别棒， 对，特别厉害。 给您说说路况和一些热点消息，这里是我们 出发吧。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先说路况吧， 啊， 京通快速出京方向高碑店桥以西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啊。那下周的一些提示呢，除了这个尾号限行之外，另外要提醒大家，这周末期间呀，滑雪场、大型商圈、公园景点等仍然是交通的热点 哦。 周边道路容易出现车流集中啊、行驶缓慢这样的情况，您做好一些准备啊。 对。 主要是第一呢，尽量不乘坐不乘坐私家车。 对，不开车出去， 对，多乘坐公共交通。 对， 另外呢，就是精神上的准备要注意一些。 是是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热点消息吧。 嗯、 啊，来告诉大家伙儿，网购火车票超八成，咱不需要验证码了。那么随着春运首日火车票在1月3号开抢，春运购票大幕正式拉开。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那么今年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被压缩到 15% 以下。老牌的抢票软件360浏览器的表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啊，那么今年春运抢票初期12306的图形验证码并没有比去年增加难度。他们发现图形验证码已经不是铁路防止黄牛倒票的主要技术手段，铁路正在通过更加严格的实名认证等其他方式来防黄牛，提高用户的购票体验。 嗯，这个铁路网络购票图形验证码呢，每每在春运购票来临的时候都是大伙热议的话题。 是， 作为抢票软件的306浏览器和与12306图形验证码的识别上也是有多次交锋的。 嗯， 中国铁路总公司解释说呢，图形验证码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黄牛和刷票软件的恶意刷票。铁总对验证码进行了调整，删除了清晰度不高难以辨认的图片，并且承诺不断筛选更新，选择清晰度高的图片，让旅客更加顺畅的购票。因为软件呀，你再清楚软件也不认识， 对 对吧， 啊， 就是说那种刷票软件，所以呢这就得是人为来， 是 对吧。哎，他怕麻烦的那些个有别的想法的人可能就不干这事儿了。 对对， 可见呀，给人添点麻烦是让有些人改掉坏习惯啊，不法手段的一些好办法。 哎， 对吧，你光罚钱有时候不行， 没用， 比如你这违反交通法规了， 嗯， 还得像以前一样，你也站那儿指挥一会儿， 对， 你占用他点时间 他就记住了， 哎，这就记住了。 对， 对，你光罚钱，有的人还嘚瑟。 没错， 拿走。 而且告诉大家，报告指出啊，今年春运呢是腊月25到腊月28，这几天是抢票的高峰日。 哦， 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城市出发的车票是最难抢的，而且是呈现了北松南紧的趋势， 嗯， 就是往北走的肯定是难抢。 对对对，今年这个春运旅客人数预计突破30亿人次。 嗯， 大数据一分析呢，购票难度有所缓解，有两大因素。 怎么着？ 难度缓解了，一个原因是，咱们国家列车数量增加到3819对，高铁、城际等快速列车呢占比达到了60%，铁路运力人家上来了。 是， 另一个原因呢，今年春运比较晚，学生放假很早， 哎， 很多都放假了 啊， 不会和探亲流叠加， 同时呢，观念的更新、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也缓解了春运的高峰压力。 对 啊，什么事儿都是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怎么着都能回到家了，多棒！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呀。 说完了春运，咱们再来聊聊最近比较火的街舞综艺混战这事儿哈。一档呢在爱奇艺播出的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火爆了去年夏天，让小众的嘻哈文化走进了大众视野。很快，和嘻哈元素紧密关联的街舞也成为了各大综艺制作公司的节目主题。那么除了去年年底已经在北京卫视播出的《舞力觉醒》，今年第一季度优酷的这就是街舞以及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哎，上演了这个对阵啊。腾讯视频的舞者24也将在今年播出。不过呢，既希望于复制中国有嘻哈的成功，进一步撬动街舞文化的经济价值，我想可没那么容易吧。 嗯，实际上街舞呢在舞蹈当中还是属于比较 小众的， 对，是小众，但是也一下子更容易接受、嗯、 啊，对， 特别纯高雅的就是艺术魅力的舞蹈呢，它需要你的专注力更强， 没错啊， 它不一定就是节奏和爆发力不一样的感觉哈。 是， 那街舞呢其实我觉得更多呈现的是舞美啊，视觉的效果、 嗯、 所以舞美团队啊，灯光团队啊，剪辑啊，这些就是很视频的元素被重视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街舞啊，就老百姓参与度可能更高，因为它上手容易，你怎么跳呢都可以。哎、 这个我不能完全认同啊，你干嘛撇我呀？真的真的， 你看我现在不就能就是街舞啊，就是吗？ 就哆嗦不算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不是，这就是街舞、啊， 就抖腿啊，不能算是舞蹈的一种形式。 我还抖肩呢。 哦，你这个有奔着民族舞的放，真的，你这是 哦，这有点维吾尔族舞蹈的这个特色。 哎、对对、 哦， 所以它当然。他可以把这元素融入街舞当中， 是是是是， 所以他每一个呢这么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嘛、 哦、 他不一定那么简单。但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做了大伙就都跟着做， 又跟风太没劲了。 你想市场都淘汰了很多这个同类型的节目、 啊、是 对吧，有的人总是老跟着搭班车，你这样人很可笑，但是呢他好像又没赚钱，没少赚钱，因为他老是赚一点，哎，他就撤；赚一点，他就撤。 对，他一般就跟风就跟一年。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节目、 嗯， 就像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一样，像空中笑林一做，可能做了将近20年。 对， 这个品牌屹立不倒，大家又喜欢， 对对对对， 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呢？ 您还难道每次挣钱都需要这么辛苦吗？搞点自己发现的点。 是， 昨天我看一个外国的节目，真的很感动。他、 嗯、 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比如说会去收集普通人的愿望，比如某某人特别想见到某明星。啊，比如说有人特别想见高磊 啊， 然后他征集到的这个是这个男孩的朋友说的，说他这个朋友说呢，这个男孩是在面包店工作， 嗯， 特别喜欢烤面包，但是没想到自己身体呢并不适应这个面包房的环境，因为面包房是比较干燥的， 哦， 它不能太潮，这面包起不来。 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所以因为老干燥太过干燥，他的手他的脖子这块全起了疹子，就过敏了。 哦呦， 但他依然特别坚持， 嗯， 结果而且他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很晚下班，就在那个便利店呀、啊、随便买点东西坐在那儿，比如买碗泡面就坐在边上自己这么稀里咕噜吃了。 对对、哦、 所以就是请来了他特别想见的这个明星，打扮的特别普通啊，帽子还兜着，戴着眼镜，然后就去那儿也买东西，假装走到旁边吃面，吃半截突然就他说，哎，那谁，你不吃个茶啊？你再吃点菜吧。哟，这男孩先开始吓一跳，这陌生人怎么给自己东西，还叫自己名字呀？ 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他。 然后男的当时就哭了。 哎呦。 然后就说你、 哎、好感动，好感动。 是怎么？其实那个综艺节目啊，才15分钟 啊啊， 特别短。 是。 然后他还讲了自己说，但是朋友啊、家人都让我辞职，但是我想，我还是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我希望我能见，就你这么短的一个故事，没有那么多什么评委啦。 哎呀，对对对对。 但是他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知道他的辛苦，但是他也知道别人在多么的帮助他。他能坚持，就彼此的这种比如爱心呐、啊、坚持、啊、 包容啊、 梦想 啊, 啊 等等等等，你看到年轻人的，就我觉得岁数大的人会看到年轻人这么努力，他也会放心， 而且同龄人看到我们同龄的年轻人那么努力， 对对对对， 我也应该向他学习。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搞点这种原创有味道的东西啊。他说他看了第一集我就真的超感动。 对、嗯、虽然说刚才王一说 我好想去吃泡面 他说这集是15分钟，而且他刚才描述也就不过1分多钟，真的就打到了我的心。 电视频可能没15分钟，可能 就五分钟， 五分钟嗨，你所以说就这么短的一个小东西，大家为什么不能下点心去琢磨琢磨这事儿呢？是吧？ 你看看，汪鹏程说是这么意思，他的状态是睁开眼睛上班，闭上眼睛下班，做梦还加班。 好， 今天破例睁开眼睛，我先下班， 先下班了。 哦，难得休息一次吧？ 啊， 不能这么辛苦。 就是的，给您完美的一天。 半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要一所大房子，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 希望我们的综艺节目也有意义和有魅力起来啊！ 嗯， 就是大家不要说啊有意义，我们搞笑怎么有意义？其实不是，让别人感动有收获，通过他的努力，让我觉得我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而且是要坚持的。 他的辛苦其实不仅我们关心他，他也关心了对方，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有意义啊， 这就是力量。 对对对对对，不要说这种喊口号不行。 来看看大家伙发的吧。袁就说了，我在外企工作，如果能早下班呢，我就去隔壁酒店蹲守巨石强森，美国好莱坞的一个动作明星。 我知道、 很喜欢他，好不容易来趟中国还近在咫尺，好想见见真人。他来宣传新片《勇敢者的游戏》。 对，这是翻拍的当年那个哟，这男演员都去世了，就挺特别搞笑一点，那个化妆成保姆的那个，就是天才奶爸，就是那个，我一着急说不上来了。 我记得，但我也没想起来。 罗宾威廉姆斯 啊，罗宾威廉姆斯，对对对 对啊，对对对对对，他曾经拍过的电影，当时在中国还是刚引进大片的时候， 对， 很火的， 是 啊啊。那希望您蹲守成功吧，要不然我你可以跟大领导说，因为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见天来。 是， 嗯， 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 他是不是去酒店上班了？ 那倒不会吧。 这个有一位朋友叫这个小南说了，我是一名刑警 哦， 别说能让我提前下班了，正常下班回家我保证不了，不敢奢求，即使回家睡觉一个电话那就出发了， 嘿， 睁眼之后就千里之外了，一个月三十天，半个月在外飘着。 向您致敬， 大家呀都做遵纪守法的人吧。 嗯， 您听听，您要是我们刑警的家人，这容易吗？ 对，提醒每天都得担心着。 这个别人给这个广大人民添了多大的麻烦，尤其是我们警察同志。高磊， 真是，我以后一定遵纪守法，做个规规矩矩的守法的人。 你以前是怎么回事？ 我原来也差不多吧，规规矩矩。 我天， 让你逼得我都不知道说啥，说的我好像是犯了什么事儿的。那个 感觉也不能跟你在一起。 刑警同志，我真的是一个守法的人啊，没做什么亏心事儿。 像你这种见了刑警说话就哆嗦的人， 我看交警我都腿发软。 你到底做了什么伤天 害理？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腿发软，我踩油门我都得慢点儿，我都不敢过去，你知道吗？我突然看见交警，真的我就会慢下来。 你要停下来，交警就确实要过了。该什么？您有什么？您好，您有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事儿，我血压低了。 我给您开个药方吧。 不是，那倒不是您工作范围。我 少出门。 少出门，对对对，少过路口。 谁？我走道有不过路口的。 对，给自己要求太高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哎，欢迎大家继续说说啊，如果提前让您下班了，您会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内容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来给您说一说这个全球趣闻吗？不是， 不是， 文化资讯，文化， 对对对，文化演出资讯啊， 这不能商量。 来看看啊，2018年的开年大片《星战》系列第八部《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昨天开始以 3D、IMAX、3D 等版本在内地上映。作为《星战》系列最新的续作，《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故事内容紧接着上一部，讲述了遥远的银河系当中恐怖政权第一秩序袭击了新共和国首都之后的故事。那么，作为新三部曲的第二部，《星战八》在经典元素的基础上，还增添了不少新鲜的角色。 再来关注呢，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捉妖记二》，百城联欢，举国团圆，超前路演，近日在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厦门五个城市拉开帷幕。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吴莫愁、 X9 少年团等主创纷纷亮相。那么片方呢，现场宣布从1月4号20点开始呢，登录猫眼电影 APP 可以有优惠的价格提前购票了啊。 刚才还 是挺会宣传的哈、啊、 是是是，刚才咱们不是还说有一听众朋友等这巨石强森吗？ 嗯， 接下来咱就说说哈，他2017年全球票房最高、 哦、来了 来了，演员排行榜占据亚军位置的主演硬汉演员巨石强森，近日呢因为其新片来到了北京，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呢将于1月12号上映。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四名高中生意外穿越到了险象环生的勇敢者游戏当中，变身成了与自身性格外貌截然不同的游戏角色，面对丛林猛兽的袭击和邪恶势力的追捕，四个人必须在冒险家巨石强森的带领下战胜重重危机，赢得游戏才能获得重返现实的机会。 对，我也挺喜欢巨石强森的， 嗯， 特有劲儿， 对、一看着就是高铁塔那种感觉。 我们家需要这样的人， 干嘛？ 大衣柜该挪了。 好嘛，你们家要你干嘛呀？你不知道挪挪一挪、啊、 哎呦，哎呀，我可我比了巨石强森吗？ 那倒是，虽然你长1.7米吧， 当然， 不是1.87米， 能来跟我们家干这个、啊，我也舍不得， 请不动啊。 来说说谢霆锋啊，他的新歌《异想天开》，哎，这说的就是我，近日正式上线了啊。新歌也沿用了谢霆锋最爱的 pop rock 的风格啊，就是流行摇滚嘛、 ，pop rock。那个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将过去一段日子在外拼搏的精神和面对面困难时候的态度，一口气灌入到歌曲当中啊。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1月31号由濮存昕亲自策划指导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呢，将在保利剧院推出。到时候濮存昕呢将与他的好朋友们黄宏、凯丽、吴京安、陶虹、白岩松等人携手登台，用语言和文学的力量影响人，传递美。 今天晚上呢，古典名团伦敦爱乐乐团将在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的带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安德烈亚斯·布兰特里，为观众演绎伯辽兹、埃尔加、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众多作曲大师的经典名作，为中国观众送上新年的祝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一点时间了，咱简单说说大家伙的信息吧。 嗯，大家说的比我们还简单。嗯、大伙说，我提前下班回家给儿子老婆做一桌拿手好菜，给他们惊喜。哎、每次看到他进家门惊讶的表情，特满足。我净是回家做饭呢，哈， 真是。 出去自个儿浪里个浪的不多， 不多不多，像你这样的少。 我做完饭怕家里人身体不好。 哎，你会做什么菜吗？ 鸡蛋炒西红柿啊， 鸡蛋炒西红柿 最拿手的，真的不是说这个，只是会做 哦。 烫饭呢？ 哎呦，烫饭， 鸡蛋西红柿烫饭， 好 摊鸡蛋的， 就跟鸡蛋干上了，是不是？ 磕一鸡蛋，打鸡蛋的。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再想想我的名菜有哪些。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不笑不说话。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现在8:34了。以前这是第二时段， 是 今年这是第三时段， 没错。 还没起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吧，一会儿陪不了大家了啊， 露个脸露个脸啊。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有一天突然让您早下班， 嗯， 您想点什么， 嗯， 干点什么， 是 对、嗯、也跟我们说说您做的是什么， 畅想一下，没关系，咱大胆的想，万一哪天老板一同意一高兴， 对、啊、 对吧，一犯傻 好嘛， 就让 说说您的职业， 对，早下班 我们也能理解理解 啊， 啊。王雪晨说我是做物业的， 哦， 毕业一直干这行，春节就没在家过过， 嗯， 下班提前的话跟老爸喝点小酒， 哦， 陪孩子陪媳妇儿呗， 嘿， 多好， 挺朴实。 我发现大家今天提的愿望 都特别简单， 简单，然后又、 嗯、温暖 又美好，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以后我们也可以创这么一个小综艺，就是跟某单位申请，比如征集大家愿望，申请让他早下班一回， 还真是， 对对对， 然后满足他的愿望， 对，比如说他这工作交给我来做了，你就赶紧回家吧。 啊，哎，你这个想法真好， 嗯，但是感觉我跟他就没有交集了，就是人就走了，就活就归我了。 你可以最后，然后两个人有一个互相感受的交流啊。 啊，对对对 对，吧？你碰头嘛， 挺好的， 是吧？ 嗯、 啊，天王盖地虎嘛，宝塔镇河妖。 你今天一天这一期节目一直在说暗号的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然哪天咱聊聊你们用过的街头暗号， 可以 那些啊。今天天气是不错，大家可以出门感受感受 啊。雪梦说了，我是一名国企的员工，要是哪一天让我早回家，我一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给我的父母去品尝。他说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而且能做个好媳妇儿，也能做个好妈妈了，让父母为我骄傲。 嗯，回父母家，天王盖地虎，不是 啊，不是不是不是，熬嘛，您这今儿 怎么开门啊？啊，那怎么让人来 开门、 啊 哦？对对对，早回家了，老头老太太爸妈不敢开门啊， 哎、 是这意思吧？ 正是我， 嚯 ，这更不敢开了， 脑袋上顶口锅 了，这啊， 脑袋上顶口锅， 为什么脑袋上顶口锅呀、啊？ 就是800辈子不回家做当饭嘛。 哦、嗯、哦，要好好的给张罗张罗。 是是是， 大家出门的话呀，我们来看看路况。目前呢，建银路路口以西西向东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您得注意。还有呢，京通快速高碑店路段呢，进出城双方向持续车多。 哦， 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是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北向南，西五环廊伐西桥到宛平桥南向北，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边门桥南向北。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 别瞅今天是星期六，还真够堵的，大家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吧。 你天一好绝对会堵， 对， 因为大家都想享受这个好天气。 对，是，别看是小寒节气挺冷的，但是出来走走的人还是挺多的。 嗯，比大寒和小寒还寒的是什么呢？ 心寒。 对对对对对对，关键不要心寒 啊！对对对啊！ 整体看呢，咱北京现在都还是 多绿啊！ 对对对，放大一点就会有小红了， 好吗？你再放大点儿。哎，天坛公园不错，嘿！ 哎，说什么呢？您赶紧的，这儿有没有要说的事？ 我突然想 看路况，你这儿裹什么乱？ 我这看想，哎，周末天好，可以去天坛瞅瞅。 嗯嗯嗯。 豆卷说了，我是做游戏研发的呀。最近我们的游戏在出版本，什么意思？每天都要工作到12点左右。 更新了呗，几点零？ 哦，更新 啊，对对。 哦，那叫出版本，我不懂啊，不好意思。今天也是一大早我就赶来公司加班，如果能早下班，也就是回家陪陪家人，没什么别的可做。 哦、 你看看，还是回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要在家中好好的陪伴他们。 对，要保护这个细胞。 对，不能破壁。 我天。灵芝破壁包子粉， 我这 怎么了？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这得补啊，这个东西。 对对，是是是。 好，咱们说这个 啊、 你说说猫鼬说了吗？ 啊， 蚕宝宝点猫鼬 没有？ 自从咱们节目今年改7:30了呀， 啊， 我就一次没听上过 啊。 我是那10点上班那批的，以前能听到9:30的，现在早上收拾收拾就快9点了，节目也完了。今儿是加班，第一次听个全的，好想节目啊！您怎么着？您收拾的时候早起先把收音机打开，它不耽误什么。 对，您怎么着10点上班8:30也得起了吧，女孩化妆啊， 您这么漂亮肯定能办到这件事啊。 那您就7点起吧。 讨不讨厌？ 稍微有点。 暖男说，哎，我觉得你们这个刚才想法特好 啊， 你们就来跟我换换吧，我是开挖掘机的。 换换啊， 您这个我到那儿只能用铲子来干这事儿了，因为挖掘机肯定需要证啊。 对呀、 啊，我不行，高磊有本儿。 我有什么本儿啊？我有本儿，我也是 C1 呀、啊。 我不可能是我的那个还不得 K 本了还是什么本？ 我天，你别瞎说！哎，这种特种车辆的本是代号是什么呀？ 反正最大的车是 A 吧？ 你是觉得特别厉害就老 K 就是？ 对呀，老大嘛，你不能尖儿吧？ 那不还是 A 吗？ 哦，对对对，那就是 A 呀、啊，反正就是 K 嘛 ，K 最大嘛。 我这什么本？大王，不是这么排的，不是扑克牌， 不是扑克，对对， 不是扑克牌。 哦，不是扑克牌， 气、啊、死我了！扑克牌都是数字，主要是字母，气死 我！哎呦妈呀，真是别裹乱了，别裹乱了！您到底什么本？您快说一下吧，快快把我们俩憋死了啊！行了行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暖男。哦，说如果我突然下班，我就回家躺被窝里游戏。荒野知道吗？不知道，就是吃鸡 啊、哦，就是吃鸡，吃鸡知道。 这游戏、 嗯，暖男说操作证哦，他不以那个代码，人叫操作证。 操作证不分 A B C D。 清雅更可爱，你们俩人有一个感冒了，对不对？ 没有，哦，你吧， 我没有。 你年前不就是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那是因为你不在 啊，想我了。 主要是你坑我了， 好嘛？对对对，我坑他，我坑他。 没有没有，开玩笑。 加班加班。 跟大家说说啊，如果提前下班的话，啊、您会想点什么，做点什么？再说上您的工作职业啊。这个繁花如梦说，我给他想好了，啊、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 好嘛？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来说说旅游和全球趣闻。 嗯， 旅游方面的消息呢是这样：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和西湖冰场最近都正式开放了， 是 开放面积将近2.5万平方米。您看，那有冰车、冰上碰碰车，冰车和冰上碰碰车不一样啊， 啊，不一样，不一样， 一个能碰，一个别碰。冰上自行车， 嚯、哦， 冰滑梯、滑冰等区域都是区分开的啊。此外呢，颐和园冰场也已经局部开放，北海公园的冰场、紫竹院公园南小湖。冰场也已经营业了、 哦、 哎呀特别厉害，市属公园11处冰雪运动证场地目前开了9处， 哎，等到这个全部开放之后啊，冰雪面积呢将接近100万平方米，达到历年之最。哎，小时候玩冰你都去哪儿啊？我们家那边有一团结湖公园， 嗯， 我就一般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去那儿玩，免费开门、嗯、你知道吗？到那里边也不用租，我爸给我坐了一小冰车，呲溜呲溜的，可好玩了。 你爸没让你在冰上翻跟头吗？ 没啊，没有。 团结湖公园里边还有一个溜冰场，就是它是旱冰场，有一小块。 有吗？ 有一小块，有小块，再有一个，在另一个门口那儿，真的是圆的，圆的， 后来的了吧？ 哦，你岁数太大。我们呢都去工体。 工体我知道，我上学时候经常去。日坛我也知道，我也去。 国贸那国贸冰场很有名啊。 国贸那都就后来的事。 我还在那个三里屯滑过呢。 三里屯还有。 对对，太古里中间那会儿有一年。啊，摔了吗？后来 摔了，靠！哎，这不错， 嗯， 多摔几回呗， 屁股肉厚啊！我跟你说，冰不行了， 这冰，你是巨石强森的，你是摔一下，妈呀，这么大动静、哎！ 其实我也不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冰上冰雪上运动的安全啊！ 啊， 这个怎么摔？那比如说别用手去撑啊， 对， 尽量让那个侧面着地啊， 侧摔 头部啊这样的，不要头部着地啊。啊，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错了，你不能用屁股直接着地， 不能用屁股，但是也别用手去撑。 对对 对, 对 啊，尾椎骨也受不了， 也受不了。 建议大家呢，其实要根据这工作人员的要求和提示。这都比较重要的、 哎、是 啊， 嗯 啊，然后呢，咱服从安全管理。当然，工作人员会遇到这个需要捕猎的地方，人家肯定也会圈出来， 是 对吧？啊，别较真儿，别冒险。 对，那告诉大家哈， 别放飞宝贝儿啊！那天我就看见我们家旁边一小区里边是有一块水面有冰地，小朋友在上面玩就罢了，中间有一块已经有点化了， 嘿， 小朋友在这边沿搁那扒拉扒拉玩， 倒腾呢， 玩那浮冰， 嘿，太危险了， 还照相照相，嗯哼。就说那水它不深 啊， 那小朋友沁下去可是头先下去。 是啊， 怎么那么想得开呀、 啊？那着凉感冒它也不行啊，现在流感那么厉害， 别弄这事儿。 对、 啊，家里都不痛快。 另外呢，告诉大家，截至目前，冰场已经开放5处，包括有哪儿呢？陶然亭公园、东湖、西湖冰场。 刚才不说了吗？开头 哦，开了，说了 开。 把你开喽。明明刚才 不是 开头 还有另外两处呢， 那你说 另外两处兵长还没有未达到开放条件，仍在筹备当中，分别是哪儿呢？紫竹院公园南大湖冰场以及北京植物园的人工冰场。 对啊，那等一等啊， 等一等，等一等。 紫竹院公园是南小湖冰场开了，大湖没开。 对，是是是。 哎呀，这湖哪湖不开就别提哪湖了， 就别去哪湖了呗。啊， 咱们来说说龟水河，龟水河厉害了，龟水河环清，打尖的候鸟都多了。 嘿， 什么环境好？眼下这冬季候鸟已经离京南下越冬了。 嗯， 长期开展北京过境候鸟监测巡护工作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发现呀。 哦， 这鸟能被您发现吗？在龟水河流域歇脚的冬候鸟明显增多，连年增长啊。这与龟水河水质持续改善很有关系。 是 啊，到2019年呢，北京世园会召开的时候，将会出现地上百花争艳、天上群鸟翔集的美景。 哇、哦，一派祥和。 对 啊，另外这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就说了，这个冬天在张山营大桥以西一直到他们野鸭湖库区这一带啊，观测到的大天鹅有300多只，灰鹤数量就达到了1000多只，非常壮观。 没有看钱呀，这个 啊。他说还有什么呢？还有豆燕。 你人家、 哦、不别加豆，豆子的豆啊，豆燕、灰燕、红燕，你看歌里就唱红燕，还有白鹅燕、真尾鸭、赤麻鸭等等，鸭燕类加起来也有上千只呢。 嗯，从2005年开始呢，这一区域出现了候鸟的踪迹。到2007年呢，有些大规模过境的候鸟种群呢，会有少量降落在龟水河的区域。近年来，降落在这儿的候鸟逐渐呈增长趋势。人家不是不想落 哦， 它是有感知的，这个环境好， 是 它就落下歇歇，因为总得蓄积能量再往前走， 没错， 是吧？ 啊， 哎，时间还长，所以呢，不行就先使劲飞一飞。落在这儿就说明真的它是检验这大自然它最天然能知道。 对，是的。 所以大天鹅从最初的30只到现在300多只，当然了，这一方面说明咱们这儿环境好，另一方面说他们生的也棒啊。 嗯， 灰鹤从80只增加到1000多只、 哦、 这也说明整体环境在 真的是真的 吧， 就是北京大环境好了、 啊、对，龟水河呢，龟河一带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大天鹅是游禽呢，喜欢在水上飘着，水质必须得好。哦，好想看大天鹅。 去呗，就延庆不远，开车也就1.5到2个小时。 天鹅湖什么的放一放， 天 有没有、啊、 天鹅湖、啊、 你搜个天鹅看看有没有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你搜着、啊、 对不起还真没有。 哎，你搜个鹅。我们再来，那只好再来一会儿再放吧。 对不起还真没有鹅。 哎，改天啊，各位朋友，我们再来说日前北京八达岭市密苑云顶乐园直升机摆渡航线正式开通。 哇， 单程40分钟啊，结合直升机摆渡呢，这云顶滑雪场世界级滑雪设施，游客都已经感受到这种快捷时尚刺激的感觉。 嗯， 飞行的这个飞机的机型呢是空客 H125， 座位布局2+4，最多可以坐4位乘客，也直升机。 看北京的上空，哇， 嗯、转着圈就上。 现在北京天气又这么好，哇，一眼万里，哇！ 你说不说法国？ 说法国，一眼望到法国了就啊！法国旅游业 千里眼啊！ 不少游客啊，之前呢利用元旦假期都去法国度假了，所以说法国旅游业呢也呈持续的回暖态势。 嗯， 那么今年呢接待外国游客人数有望创历史新高。 但是你得安全、 啊、对， 嗯， 这倒是， 对吧？ 啊， 这那天我们旅游达人说了，说这法国啊，他巴黎，你要住巴黎，他不是转着圈的，这个 是一圈一圈的啊。 他前几个区域是比较安全的， 对，他分区域， 但并不是说后边都不安全，90区也是安全，他是跳着来的、 嗯、 啊，因为90区呢可能是地价高的那种区， 它、 也是相对安全的，所以就并不是说越往外越不安全，不一定， 啊， 也不是往里的相对，比如说，哎呀，不住90，我住7、8，那其实那更不安全。 对对， 6、7、8好像不太安全。 好像是、 嗯、 听说过这事儿，反正大家 安全第一比什么都强。 订酒店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 啊、 哈。 对对对对对，宣传嘛，比不上更好的服务，实实在在的让我们踏实。 哎、对 吧？ 啊。 日本更厉害了， 怎么着？ 有个空手旅行成为一个新生意。 嗯， 就日本快递公司啊，看上了不提行李箱的空手旅游这个商机 啊。 所以日本最大的旅行社 JTB 松下和日本最大的快递公司 Yamato 合作的面向外国游客的大件行李快递系统，什么什么什么 Free Travel Luggage Luggage 应该是 Language 啊 Luggage Luggage 对 Luggage 什么意思 ？Luggage 就是行李 啊、哦、Luggage Free Travel 就是。 正式上线服务了。 是、 啊、它这操作系统也不复杂，您只要出发前呢在系统上登记自己到达机场的名字，下了飞机把行李箱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哦， 15公斤以内、25公斤以内的行李箱快递费分别是116块钱、145块钱，也就是说呢你不用非得先到酒店之后放完行李再出去。 哦， 咱们这儿也有啊。 有吗？就是直接可以从机场快递到酒店，是这意思吧？ 就他给你送到酒店 啊。对啊。 还有呢，你要去机场不是吗？ 啊， 他给你从家给你先把行李运到机场，早上起来就他用 这 行李、哎、 咱们这也有这个服务。 有啊有啊有啊。或者你要回，就是他都可以把行李提前一天给你放好。 哦， 大行李不用的你都给人拿走吧。 啊，那这个是找快递，咱们，我先问，咱们这是找快递公司还是找？ 不是不是， 是酒店里边的一项服务。是这 个，我一朋友就做这个。 嗨，那你问清楚了吧？您 我问，那我怎么没问清楚？他就是做这个， 就是这个。哦，就单独的一个公司， 不能宣传他公司的名字。 好吧， 啊，你 我单独跟你联系。 我们工作是有节操的，不能随便宣传公司的名字、 嗯、是的，即使是朋友我们也不能干这事儿。 朋友更不能了，我太危险。 刘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那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如果突然让您早下班，您会做点什么呢？告诉我们吧， 看看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有没有感受到早下班的感觉呢？今天天气很好，大家出门都去逛一逛， 嗯， 但是别有点别急，别发生不开心的事儿。 是 啊，张小培说我们单位过节的最后一天工作日都是工作日，都会3点下班。哦，但财务人员就享受不了了，因为过节不是月底就是月初，真走不了。 哦，哦， 财务是这样。 对对对，确实，要么就头紧，要么就尾巴紧。 对， 美美姐就说，如果老公突然让我早下班，你老公还有这权利啊？那一定是他又请朋友来我们家喝酒吃饭，让我早回家做饭去。哎，你早下班你也不能，你得听老板的呀。他是你老板， 让老板相信这件事儿，在我们这儿都宣传一下。不是不是，美美姐是自己就是老板，我记得，她自己就是老板。 哦， 你忘了她是开什么店的来着？你点开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 哦，看一眼，瞅一眼，瞅一眼。 那天人家不是说吗？ 哦， 自己 裱画店的， 对，啊， 自己开裱画店的， 还会这手艺真不错，会裱画。 啊，是人哎，后来人家还说说你们俩来找我裱画呗，免费，真的呀？那我就给您留个电话。 不行， 哦，不行， 必须得给人钱。 哦， 可以找。 对对对，是是是， 该给人给钱。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像话。豆卷说我是做游戏研发的，最近哦，这念过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1970说王一这主意不错，可以换呀。我是做骨伤按摩的，王一你是不是替我？我替不了，我这 王一这身大力不亏的，直接就往下做呀。 能给人家按错喽，这不能开玩笑。嗯， 哦，确实是。 斗山也说不盼早下班，别加班就行了。 嗯。 其实现在大家愿望很简单，就是准点下班 啊。 嗯，时不时的各位负责人，怎么着给个准点下班的机会吧。 是啊， 别老加班。 没错， 是是有的时候加班没办法 啊。啊，咱可以理解哈。啊， 对对对 ，Peter 说了，如果早下班，我就去附近的学校的足球场里边踢场球， 出出汗。 嗯， 你看看，约了三五好友一块儿， 哟， 快乐全场， 快乐每天说我是做手工艺景泰蓝的。 哇， 那您是掐丝是点蓝还是制胎呀？ 哎呦呵， 我没有早下班的时候，多干多得，早下班呢也就得等到老板哪天说活不多了，少干点， 嗯， 这样就轻松了。但真是活不多了，您心里又该紧了吧？ 对呀， 看看人生有的时候是两难， 嗯， 自己给个平衡吧， 是 不好 啊？ 接下来给您点欢乐，我们说说全球趣闻。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我们说说今天这话题的由来。 好。 早下班也不想回家，日本啊，一个改革催生了逗留男。日本政府2016年着力推动的劳动方式改革，要求啊用人单位减少加班，不少公司甚至使出了奇招啊，既然政府要求嘛，就赶员工回家。不过有些讽刺的是呢，这一改革在日本催生出一个新的群体，下班后不想回家而是在外闲逛打发时间的人、啊、他们被称为逗留男啊。 告诉大家逗留男都干嘛呢？ 嗯， 他们喜欢啊在下班之后跑到街边的餐馆或者是书店打打游戏呀、啊、看看书啊。其中呢一名37岁的男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劳动方式改革开始之后， 他每周 啊有一两次可以5-6点钟下班了。 虽 然说对 啊， 他还是要跟妻子撒谎说，哎，我是需要加班的，我真的是回不来。于是乎他就在外逗留几个小时之后，大约晚上9点左右他才会回家。为什么呢？ 对呀、 啊、 为什么呢？ 啊， 不少男性反映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时间， 你看 放空一下，释放工作压力、啊、你早下班回家面临的家务工作带孩子、嗯、又是一种新的压力。 对， 另一方面呢，想做家务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另一半嫌弃碍事儿的男性也被迫加入了逗留行列。 真惨， 你别弄了啊，跟你说、啊、你弄完了，有的日本有的妻子厉害着呢， 真的呀，不都是、嗯、啊您回来了啊您辛苦了。 一会儿我给你讲，先说完这张消息、啊 嗯、好吧。 日本女性对伴侣的这种做法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嗯、在家带娃的妈妈一边倒的表示愤怒、哦、像话吗你们。也有一些女性呢对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一名60岁的女性表示呢，老公早回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伺候他。 年龄段的区分还是很明显， 因为带娃呀 啊 需要帮忙 哦。 你这个60岁呢这个大姐呢 嗯、 啊、人家也需要自己家里有个 空间。 对对对对， 是是是， 早回来你还得伺候他， 对、啊、 人家突然提早上班了 啊， 你看这是不是这问题？ 还不如直接下班得了呢。 我跟你说，日本女性啊她分地方 啊， 比如你这个靠北的可能温柔一点，好，南方 北海道的温柔， 不是不是，他们是关东关西、 哦、 关西的女性啊可能泼辣直接一些、 哦、 他们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说这男的回家之后突然买了一摩托车、 嗯、 不是买的，剧组给搁那儿 给的啊， 然后回来就是假装说买的，看看妻子什么反应。 嗯， 推着车这妻子和女儿还有一个他的好妻子的好朋友闺蜜一块骑车回来、 啊、 其实闺蜜是知道这事儿的、 哦、 托你知道吧、 哦哦哦、 然后回来之后呢妻子哎这是谁的呀，然后那个小闺女过来还添油加醋呢，嗨，那能是谁的？多半就我爸买的，他一直不是惦记买吗？ 啊、嗯，就看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哎呦，因为他们家还欠着钱呢， 哦，欠着外债呢。 啊、对对对，贷款呀、 啊、 什么的。 哦哦哦哦， 这摩托车是谁的呀？进门就踹开，就他是不是推开？不是踹开，啪一下 就 这摩托车是谁的呀？ 哇！ 然后男的就没听见，跟那还干事儿呢。问你呢，这是谁的？ 没真 吓人。然后那个说啊，那就我买的呗。 嗯， 真是你买的。 啊，是啊， 是入门杀了你我信吗？是不是你买的？ 我、哦、是啊，你还杀了我。 民政局今天开门吗？日子没法过，马上离婚。 今儿周六， 真的就要离婚了，你知道、 哦、 就这么三言两语就要离婚。后来他们说杀你的时候，他当然 这么泼辣呀， 节目的嘉宾也吓一跳。后来就问这个关西的嘉宾、 哦、 说你这是杀，怎么就杀你？那个说杀你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这么干呢的意思。 可见各地方都有彪悍的女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嗨，生活嘛， 我怎么感觉今天总觉得是出这个来了。 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遍， 祝大家周末快乐。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